情欢笑，哭泣这口花季，留下青春的回忆，对你说声新年快乐，这一年辛苦烦恼算什么，在茫茫人海之中选择我，我就是拒绝石头的那一个我，一起说声新年快乐，还有罗马的好多话对你说，想我想到不行，是在发什么神经，乖乖等我按你门铃、yeah, wow, wow、你陪我控诉强劲，也让我依依不行，却在关键时刻喊停、哦、 人生像白马 一起欢笑， 哭泣， 感受爱和 脾气， 留下青春的回忆， 对你说声新年快乐， 新年快乐， 对你辛苦烦恼算什么，在茫茫人海之中选择我，我就是最最幸福的那一个我，一起说 是两支新晋团体带来的拜年歌 Unique 新年快乐，以及 SNH48 小团圆。那下面来听两首老歌新唱，2016年刘德华邀请李宇春一同演唱的这样的全新版本，我们就来听恭喜发财。 恭喜发财， 恭喜你发财， 恭喜你发财， 恭喜你精彩， 恭喜 和你同一个星座，唱着同样的歌。当我真心爱上你，天地也会变温柔。 是好妹妹乐队陈丽、丽丽、焦麦琪翻唱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新年快乐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张靓颖和张杰共同带来燕归巢，稍后我们还将听到我的同行新加坡988 DJ 们他们带来的这首贺岁单曲回家团圆。 雨后将安天破晓，老舟新客知多少，远山现竹林芳草，晨风拂绿了芭蕉。 寒梅落尽把冬了，衔春的燕想归巢，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。 柳叶江前桃花浪，听着离合眺远方。 饮一盏岁月留香，唱一曲往事飞扬。 山水间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。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。云水边金木暖阳，烟波里久违的故乡。别来无恙心上。 柳叶江间桃花浪，听着离合眺远方。 饮一盏岁月留香，唱一曲往事飞扬。 水边金木暖阳，烟波里久 的故乡，别来无恙，你在心上。 儿时的窗， 苍老的墙， 是否同换了方向？堂前的你和我， 相逢时会沉默， 还是会诉尽衷肠？ 山水间歌声回荡，回荡思念的滚烫。 去年的家书两行，读来又热了眼眶。 大人能惬意，工作多愁很心急，功课放手提，别打扰难得欢乐团圆的美丽。小时候最期待的梦圆，穿上新衣吃着年糕哼着歌，红包装满口袋，响亮爆竹声多欢乐。声说好想好爱你，平安又如意，新年里一家人相聚，最好的事情别再看欧巴韩剧，放下你手机，家人好多话还没说给你听，再说声恭喜恭喜你， Happy 恭喜你，新年里小朋友欢喜，大人的惬意，工作多说坏心情，功课放手机，别打扰难 别打扰难得欢乐团圆的美丽。

唱白，几个字里有对你说的话，当爱被慢慢原谅，心痛的拼命抽象，我的心只能够懂得你的模样，最爱人的拥有力量，你我都该勇敢，率性放下一切别管我，跟着我对天上星星，很爱你的证明，这就是年轻的潇洒一次的决定，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我跟着我数天上星星，在一起的黎明，路边的风景跟呼啸的声音，爱一路守护着约定，带兵吃了唱着歌，弹着斑鸠，不用出沙漠，我们才刚刚经过，路量放子弹丢的颜色，举个重量过的快乐我还记得，边走边说边觉真难受，边弹边唱边微笑感怀，你们在那里的光被堆起，要你通过脚步滑感觉会融化，我才开始牵挂，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，心里描述你的唱白，几个字里有对你说的话，当爱你慢慢酝酿，心痛的拼命抽象，我的心只能 行动派周杰伦所演唱的《说走就走》。对于忙碌了一年的都市人来说，有不少朋友会选择旅行的方式回归本真，拥抱自然，让内心归于平静。是否你也非常羡慕这种出去走走的生活呢？好，下面送给中国网的听众朋友德静、王铮、王啸坤等歌手合唱的《拜年啦》。 锣鼓声声敲，鞭炮啪啪响， 迎来新的一年，幸福好时光， 大家齐欢笑，期盼明年会更好， 包个大红包，一年一年步步高， 拜年了拜年了，祝老人们福寿安康，天下的小朋友们快乐成长，拜年了拜年了，祝全家平安团圆吉祥， 祝福大家升官发财， 好事成双， 年会更好， 包个大红包，一年一年步步高。拜年了拜年了，祝老人们福寿安康，祝天下的小朋友们快乐生长。拜年了拜年了，祝全家平安团圆吉祥，祝福大家升官发财，好事成双。拜年了拜年了，祝老人们福寿安康，祝天下的小朋友们快乐生长。 这一天装满的是我所有思念，这一天是我家的庆典，不必烟花满天，只要和你见面，这一天让心愿兑现，回乡路再远我不怕疲倦。车身隆隆一路向前，回想过去每一天，经过多少人情冷暖，点点滴滴在心，再多繁华十年，比不上我心爱的家园。万缕千年，归心似箭，团圆就在眼前。车身隆隆一路向前，一站比一站喜悦，是最虔诚的心愿，山高水远见一面，经过再多蜜语甜言，比不上母亲温暖笑颜。万语千言，温馨似箭，团圆就在眼前。团圆就在眼 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《团圆》。节目最后送出的是阿令这首《回家》。 拼命的在寻找着真正完整的自我，城市喧闹的霓虹却带来寂寞，很久没有这样过，碰见童年的模样，景色是依然一样，等待我回家。天真好动的小时候，穿 欢展，清朝茶凉酒寒，豪言陈笑谈，但身泪尽徒然，别问完美有谁看，一句山水之间是与浮名散，湖畔青石板上一把油听不着话，淋湿了绸缎，满树雨般多傲然，江南烟雨却沉沉，花飞雨坠一如尘，远离海乱，落花雨里飘摇的美丽，花香映把往日情勾起，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 想你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。 啥意思？